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 我觉得几冻嘅早上啊，让一切随风。我哋有钟镇涛嘅歌声，亦都揭开今朝早嘅清晨省里节目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当然继续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啦。听紧嘅应该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啦。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1月13日啊，农历咧就系12月11日星期四嘅早上，室外温16度啊，相对湿度74%啊。虽然你话系16度，但我又觉得仍然系好冻。一阵风吹埋嚟咧，真系觉得，有一种寒冷嘅感觉啊！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咧？ 风，你慢行，请听我问，你为谁消去，为谁而生？ 风是冷，我哋有陈洁玲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我觉得冻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冻呢？初时大致多云，早上系清凉啊，下午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又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系稍为回升嘅，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天气又会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嘅，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76%。确实咧，冇雨嘅朝头早都仲觉得 OK 嘅。哇，下个礼拜话仲要转凉，仲要有几阵雨，真系大件事啊！小心保重身体，千祈唔好感冒，唔好冷亲啊！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 疾风啊，我哋有呢一个陈百强嘅歌声，好耐好耐冇播过呢首歌啊。呢位朋友曾几何时，相信好多个晚上打开电视机，你都会听到佢唱歌。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佢个名字呢？可能你唔记得佢名字，不过呢一首歌你一定觉得好熟耳鬼，因为当年咧，哇，卖呢个广告真系卖到个个都识唱啊！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寂寞夜里，我无助的寻找，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 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哋有呢一位朋友梁雁玲嘅歌声啊，仲记唔记得佢呢？嚟到早上5:24啊，呢个时候我哋有蔡国权加上谭咏麟。今朝咧，我落街嘅时候一阵风吹埋嚟，所以今朝早都拣咗一啲同风有关嘅歌曲。呢、这个时候风中劲草 啊！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灰心只因冇乜进度。你迷慢了脚步，无谓做人暴躁，攀登高峰有难度。可惜天天我刻苦去操，都始终无 进步。皆因观点你睇得太高，未信痴醉泥做，原自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掂失足跌倒，即刻起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我接受你劝导，祈求失情直高，点样找到正统的路，你要上进迈步，时常做人用脑，一飞冲天靠情道，点解偏偏我周身八宝都始终冇乜创造，虽则睇到你周身有刀，但未确定条路，原似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起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原自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起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性命。 风中劲草，我哋有蔡国权加上谭咏麟嘅歌声啊，咁啊提下大家啦，因为近排咧疫情都开始严峻啦，咁啊亦都每一日咧，相信大家都系最谈论得多咧，就系即系会唔会有新嘅确诊啦，又或者咧会唔会即系有需要到自己去检测啦，咁或者咧都会好留意咧，即系身边嘅一啲嘅人和事啊，都希望咧即系呢啲病菌唔好即系去到自己的身上。不过呢，你说当然最好呢就是做好这个防疫措施。什么意思呢？一些大型的聚会啦，咁即係盡量可免則免。咩叫做大型聚会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如果係多过十几人嘅一起呢，就已经係有啲危险㗎啦。当然你话嚟緊係呢一个嘅农历新年，相信好多朋友仔都会即係坐埋一起，即係食餐饭咁样，即係聚首一堂啦。屋企人嘅咁當然可以啦，係咪？即係尤其是同住嘅，絕對冇問題。或者可能其實每個禮拜都會聚一次嘅啦，咁嗰啲都冇乜問題嘅。但係你話如果係朋友嘅相聚啊，或者可能根本係一啲嘅社交嘅相聚咧，就真係要保持翻一定嘅社交距離啊。咁尤其是近排你都睇到啦，咁啊，亦都即係好多即係聚會啦，又或者咧可能一啲嘅朋友仔遵守呢个防疫嘅措施嘅时候咧，咁啊令到件事就越嚟越发酵啦。咁啊希望大家真系要严守啊，亦都即系戴好你嘅口罩啦，即系洗下手啦，尽量掂到一啲物件嘅时候都尽量洗手啦。咁啊，大人可以即系控制得到嘅，小朋友就真系要多啲教导佢啦。希望呢个疫情咧，亦都可以希望即系政府真系做咗一啲嘅措施之后，大家又去遵守，好快咧，亦都将呢个疫情咧就系过去，咁就最好啦。好啦，望眼钟咧，好快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节咧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收嚟，我哋转头再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17宗系输入，4宗同早前个案相关。至于竹篙湾检疫中心女保安嘅个案，列为可能同输入个案有关。 確診個案亦都包括涉及東亞大藥房群組的11歲男童和45歲女子，住在安寧花園，早前確診印傭的30歲男僱主亦都確診，另外一名20歲的香港大學男學生初步確診，曾經去過銅鑼灣希慎廣場牛氣打邊爐。衛生防護中心說有確診者到過這間食肆，初步相信該處有傳播風險，會實地調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土耳其外長克姆什奧盧在江蘇武石舉行會談，王毅表示雙方要用好人民幣本幣互換安排，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推進核電等標誌性大項目，拓展新能源、5G、雲計算、大數據等合作，中方願意增加從土耳其進口優質產品，歡迎土耳其用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渠道宣介推廣產品。克姆什奧盧表示，土耳其願意積極推進雙方核電合作，充分挖掘新能源等合作巨大潛力。英國首相約翰遜承認前年5月英格蘭封鎖禁止大型戶外聚會期間，曾經參與在唐寧街花園舉辦的聚會，向國會及在疫情期間未能夠同摯愛見面的人衷心道歉。約翰遜出席國會問答環節時承認出席聚會約25分鐘，向職員致謝，但其後回想他應該將職員送回去改以其他方式致謝。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批评约翰逊的道歉无用，要求约翰逊辞职。约翰逊强调，他认为当时正参与公务活动，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感到遗憾，但认为应该等待独立调查的结果。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虽然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造成的病情较 Delta 变种病毒轻，但仍然是危险的病毒，特别是对没有打疫苗的人更危险。谭德赛话，上星期比之前一个星期新个案增加了55%，大约新增1500万宗个案，是每周的最大增幅，主要是因为 Omicron 快速传播。他估計在大部分國家 Omicron 已經取代了 Delta 成為主要病毒株。他又指現在大部分入院的患者都沒有注射疫苗，警告如果未能夠阻截感染，將來可能會出現另一款比 Omicron 傳播速度更快和更致命的變種病毒。譚德塞又說，超過90個國家未達到40%人口完成注射疫苗的目標，非洲更加有85%人未打過一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290点，上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26点，上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14.5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1，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81美元，卖出1827.5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周渐转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又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患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张国荣哥哥的歌声风继续吹，当然我就梗系唔希望啦，我咁怕冻咧，一阵凉风吹埋嚟，哇，真系咧打晒冷震咁。咁啊，唔知道你系咪都系怕冻嘅咧？啊，有啲人咧就中意冬天，因为觉得咧冬天啊好清凉啊，确实系嘅。我家都有即系小朋友咧，可以喺低于零下二度嘅一个外地咧。佢系只系着一件薄褛嘅啫 ，OK， 咁啊，我亦都我家有个孩子咧，廿几度都要着件薄羽绒嘅 ，OK， 咁就系、是、其实即系感温咧，都系讲自己嘅，自己觉得冻咪着咯，自己觉得热嘅咪着少件咯，即系千祈咧就唔好俾人觉得哇喺廿几度你都着咁厚衫啊，哇喺咁小衫嘅你，千祈唔好即系要应酬人，又或者咧要听人哋讲。体温是真的自己，自己觉得冻，无论点都好，披多件衫稳阵啲啊！当然啦，你话香港点冻都好，冇落雪咧，点都系 OK 嘅。冇零下呢个字，我都觉得 OK 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似最尽去过两度啊，系咪啊？系咁上下啦。即系我唔计话你特登走上大帽山嗰啲地方啊。 从认识才深知爱也不曾变呢，而你我却也不为别呢，每天都珍惜，就算半信一面，全部放进记忆，无论识情似细雨，每天渐渐的 陈慧琳《风花雪》啊。不过你有时你又好中意风噶、哦，当你喺度玩紧风筝嘅时候，冇风你都几大件事。啊，或者话谂诶呢个话浪风帆啊，或者你坐紧帆船嘅时候冇风你都几头痕啊。 风筝飘逸在半空，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风筝隐隐现那方，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风筝你往那方去一闯，风筝倒影照半衬碧海，越过绿野高山，得意摆娇姿。风筝世情风险多，间或有暴雨风霜，冤破后最难修补。太高，跌得痛楚。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 风筝，我哋有林志美嘅歌声啊嘛，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天。天文台咧五点四十五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午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早上系仍然清凉啊，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系会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嘅。室外温咧16度啊，相对湿度72%啊。刚才都说了，放风筝的时候没有风都挺大件事，就想起这首歌了。风筝和风仿佛好像是紧扣一样，没有一样都不能够飞得好靓。 没有灯背影怎可上望，如没云天空都不觉高，我与他若似天生一对多么好，单手怎可以抱，我怕在平地跌倒，谁伴我冒险跳下爱河，谁都要一对，即使手挽手出了错，想多知多在那可一个，当风筝遇上风，即使快乐的痛仍能乘着狂风，天空中爱的英勇又令他就算空仍然流露着笑容，当风筝没有风，做微风，不必管我的轻重，冥冥中遇上他，擦过爱的天空，倦极也不痛。

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请陈独秀安心留在北大，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再深入一些。另一方面，毛泽东拿出请愿书通陈张敬尧六项罪状，并要求将他逐出湖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8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再次同你讲下今日嘅日子啦，就嚟到2022年嘅1月13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2月11嘅啦。室外温16度啊，相对湿度74%嘅。喺一阵间咧，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呢一个皮肤科专科黎奕桥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集中同大家讲下有几个都皮肤病嘅症状嘅，咁啊包括咗咧。就有臭狐啦，包括咗咧有呢一个嘅出风烂啦，同埋唇疮等等嘅。如果你都有呢方面烦恼，或者你想知多啲咁啊，以备不时之需嘅话咧，就要留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听到上歌翻嚟咧，就会有黎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学友加上汤宝如嘅呢一首《相思风雨中》。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一步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你。去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把春风云外追，终于女梦行梦空，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漂泊，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痴心风雨中， 好月去，把春风云外追踪冤侣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分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 别后路上珍重。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日，健健康在清晨，除了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嘅。黎医生早晨， 各位早晨， 系啦，黎医生啊，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样嘢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突然之间发生嘅。作为家长又好，作为身边嘅人都好咧，就唔知点样处理。我讲紧嘅咧就系风烂，突然之间咧肿到好似变咗猪头咁样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风烂咧，其实系一啲皮肤佢喺个底层肿咗出嚟，有好多粒好多旧嘅一啲敏感嘅情况嚟嘅。咁咧就风烂咧就可以分急性或者慢性嘅。咁啊，风烂可能大家都知啦，个样子咧就好似蚊烂咁啦， 但系放大好介旧咁样。 系啊，有时好多旧，或者有时好多旧黐埋咗咧，一饼一饼，咁咧就好痕啦，甚至乎有时有啲胀痛嘅情况。咁有时都会好似阿佩佩咁讲，除咗个皮肤出之外咧，面啊、嘴唇啊、个眼睛部分啊，会肿咗出嚟都有嘅发生嘅。嗱，头先讲急性、慢性啦，咁通常咧就以六个礼拜去划分嘅。如果嗰啲风烂持续每一日或者隔日一路出一路出，好下又停下，好下又停下，多过六个礼拜嘅话咧，我哋就归类为一个慢性嘅风烂噶啦。咁就急性风烂同慢性风烂嘅原因都有好多种嘅。咁急性风烂有时最常见啦，可能就啲病人同我讲啊，我食错嘢啊，食咗海鲜啊，饮咗酒啊，或者食咗乜嘢药物有啲敏感啊，可以出好多红疹、风烂一嚿嚿好痕，甚至乎面肿、颈肿。咁但系如果呢个情况维持多过六个礼拜啦，变咗一啲慢性多嘅风烂嘅话咧，咁我哋亦都要去有机会揾揾系咪身体里边有咩毛病啊，搞到不断不断咁出风烂啦。 通常会系啲咩病多咧？ 嗱，慢性风烂咧，有时系关身体嘅毛病，例如免疫系统疾病，咩红斑狼疮啊，嗰堆免疫系统疾病咧，有机会出风烂。又例如甲状腺嘅问题咧，都可以出风烂嘅噃。咁仲有啲病人系啲慢性嘅炎症，即系身体里边有发炎。意思就系、是、俾个例子啦，有时有啲病人系慢性嘅胃炎嘅，有幽门螺旋菌喺个胃里边。 都可以有風冷的現象出的。 嗯， 不過呢講到尾亦都有好多病人，就算你去抽曬血啊，檢查曬，哦，冇免疫系統問題，冇甲狀腺問題，冇驗證，但係都有繼續出緊風冷。咁即系话，其实好多病人咧系原因不明噶。 会唔会系精神压力底下都会有机会嘅咧？ 我都听好多病人讲咧，例如嗰排辛苦啊、唔够瞓啊、压力咧，嗰啲慢性风冷就爆出嚟噶啦。咁呢堆病人咧都见唔少噶。 系，咁总之揾唔到原因嘅就由佢先啦，系咪咁讲啊？总之就制止咗个风冷，唔好再延续落去就 OK 啦。 因为咧呢样嘢就好讨厌噶，因为咧佢可以晚晚都出，亦都每次出咧可能好多粒，好痕嘅，咁变咗好多时我哋都要用药咧。撳翻住控制翻個病情， 係同埋好多時候我知道用藥都係用一啲好眼瞓嘅藥，令到佢嗱嗱聲瞓覺咁樣。 通常我哋嗰啲藥咧就叫做抗敏感藥啦，個學名咧叫做抗組織胺嘅。咁呢啲咁嘅抗組織胺嘅抗敏感藥咧，如果係一啲比較舊式傳統嘅話咧，係嘅，好眼瞓。就算你夜晚食完，朝頭早咧都烏眉瞌睡，個人好似好冇精神咁噶。不過咧，其實而家已經陸續係用一啲第二代、新一代嘅抗敏感藥嘅藥去代替咗一啲舊式嘅新一代抗敏感藥咧，通常咧都係冇睡意、唔眼瞓，唔會影響你日間工作噶啦。 嗯，好啦，咁嗱，即係風冷咧，就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你急性又好、慢性又好咧，你都會一定睇醫生噶咧，因為你會好辛苦啊嘛，係咪？好啦，咁講緊其實咩人會容易有風冷嘅咧？會唔會細路仔容易有啲啊？定係大人細路嘅冇一幸免嘅咧？ 其實我哋見好多病人咧，林林種種，大人比較多啲嘅嚇，咁啊小朋友我哋都有見，咁就當然啦。你話係要第一樣嘢去排除我頭先講係唔係真係有頭先嗰啲免疫系統病啊、甲狀腺病嘅病徵，或者甚至去檢查先啦。如果真係揾唔到嘅話咧，咁就可能真係要長期服藥去歸類一啲係啲揾唔到原因嘅風冷病人啦。咁基本上我哋真係日日。乜嘢病人我哋都有見過呢樣。 嗱咁啊，講起即係如果護理啊，點樣護理咧？除咗即係食藥或者係可能搽潤膚膏咁啊，等佢消腫之外咧，咁係唔係即係沖涼嘅時候都要照顧一下，等佢唔好咁痕咧咁樣？ 嗱，風冷咧最辛苦啊，梗係痕啊、腫起嚟啦咁樣。咁不過又好得意，因為咧有啲風冷咧係有啲誘因嘅。有啲病人咧會係，例如佢做完運動之後，佢出風冷。又例如有啲病人咧係冷熱温度轉變，佢會出風冷。咁亦都咧好比較常見有一種咧，就係喺皮膚受壓力嘅位置咧，佢有條痕，佢又會勃起咗，會出風冷嘅。咁例如又講個例子啦，我啲病人話佢每次去做 gym， 咁咧去跑步。佢個大髀咧，哇一嚿嚿凸起嚟噶啦。又例如有啲病人話，佢每一次孭個手袋箍喺個手踭嗰度，又或者上膊嘅手袋啊嗰度咧，佢壓住咗咧，就會有風冷噶啦。又或者有啲病人咧，佢著呢啲好緊身嘅衫啊，例如個褲頭嗰度箍住咧，佢成個褲頭會出風冷。又或者有啲好緊身嘅，譬如話啲 bra strap 嗰啲咧，嗰啲位置咧，亦都會有條痕走出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是有这些诱因的病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尽量去避免这些诱因先的。例如你说如果真的要运动的话呢，可以考虑吃了些抗敏感药先去运动啊，又或者不要穿那么紧身的衣服啊，或者拿重东西的时候呢，用一些比较宽一些大一点的袋，就不用说压到个皮肤那么紧要啊，那就可以预防风冷那个出的了。 除了讲风冷之外呢，另外我想跟黎医生讲的呢，就是大家都覺得好困擾嘅一樣嘢咧，就係臭狐啦。因為咧，即係如果彷彿有咗臭狐之後咧，啲人行埋你近啲都聞到噶嘛。咁其實臭狐係咪冇得醫嘅咧？定係同埋點樣嚟嘅咧？係咪因為唔沖涼而有嘅咧？ 其實好多時咧，就好多好多原因加埋一齊嘅。 咁咧，好多時咧就係個病人本身出汗分泌好多啊，出油又好多啊，咁再加埋有啲細菌嘅感染啊，幾樣嘢加埋咧，就會有啲體味嘅出現啦。咁通常我哋見得多啲，梗係講緊腋下嘅位置啦，因為嗰個位置都又唔通爽啊，汗啊、油啊、分泌啊、細菌滋生，所有嘢都可以喺嗰度發生。咁當然嗰啲味就會濃好多啦。咁咁當然個人衞生好緊要先啦。咁啊，沖涼啊、出汗啊、清潔嘅時候咧，要做得比較徹底啲啦。咁亦都我哋亦都可以控制啲汗腺嗰啲分泌嘅，咁令到冇咁多汗、冇咁濕咧。咁就控制嗰啲体味冇咁浓啦。 咁嘅你建唔建议用呢啲止汗剂啊，或者用香水冚咁啲咁样咧？ 香水我就唔系咁建议啦，因为只有嗰啲味混埋一齐，可能都 仲更加难闻系嘛。 咁你话止汗剂都可以考虑嘅，咁吓，咁就如果真系要比较去彻底去攞走啲汗咧，其实近年有好多啲方法咧可以抑制啲汗啊、汗腺嗰啲发生噶。咁例如喺腋下位置咧，有啲话微波可以叮咗啲汗腺嘅方法啦，咁攞走啲汗腺啦，又或者咧可以打一啲肉毒杆菌，咁啊，可能女士都听过啦。肉毒杆菌可能打喺面部啊，冇错，去啲皱纹啦。其实咧，肉毒杆菌咧系可以打落去腋下位置咧，抑制啲汗腺噶。 哦，咁即系听落臭狐系有得医噶咯噃。 如果注重卫生或者减少个汗嗰分泌咧，其实咧都可以有啲帮助嘅。 系，咁系咪即系如果有格拉底毛，系咪剃咗佢会好啲咧？ 如果真係衛生問題嘅話，咁都可以考慮呢樣嘢嘅。 咁講咗即係風爛啦，講咗臭狐啦。另外，我好想同阿黎醫生講嘅咧，就係唇瘡嘅問題啦。好多時候咧，啲朋友咧就話：我成日都出唇瘡嘅，好似咧彷彿咧就即係個個月都嚟探我一次嘅。係咪有啲人係特別容易出嘅咧？ 唇瘡咧係一啲疱疹病毒嘅感染，咁咧係一隻叫做 HSV 嘅病毒。咁 HSV 病毒咧都分開好多型號嘅，有一種係一型，有一種係二型。咁就唇瘡其實疱疹病毒會係匿埋喺身體裏邊嘅， 又係匿埋嘅，即係同水痘一樣喎。 有機會匿埋嘅，因為咧一惹到之後咧，嗰只病毒會匿喺啲神經線嘅位置，身體裏邊。咁當嗰個病人嗰個抵抗力差，或者佢嗰排又係辛苦啊、捱夜啊、唔夠瞓啊，咁或者病啊，咁可以咧有啲唇瘡可以走出嚟，嗰啲疱疹病毒走出嚟，就會演變咗一個個水泡啊、痕啊、痛啊喺個口唇嘅附近嘅邊緣啦。咁就唇瘡咧，如果你唔理佢，咁佢都會自己好翻嘅。不過佢發嗰幾日咧，真係痛苦噶。第一佢又會痛啦，又會個水泡又會好似有一堆嘢俾人見到，又唔知道你生啲乜嘢咁樣啦，咁樣咁變咗有時咧。都如果想快啲好咧，有時可以處理，例如搽藥或者食藥都得。 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咪話曾經患過疱疹嘅朋友仔就匿咗喺呢一個身體裏邊，就隨時復發啦？ 就是要看抵抗力了，如果抵抗力差呢，那个疱疹病毒走出来的话呢，可以爆唇瘡的。 讲起疱疹呢，大家又会想了第二样东西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疱疹另外一个演绎呢，就是讲的是性病来的嘛。 没错。 其实是不是同一样东 西呢？刚才讲了，唇瘡的病毒是 HSV, 一只疱疹病毒。一型，咁咧其實疱疹病毒咧就亦都有一型同二型之分。通常啦喺下身，即系頭先講性病嘅疱疹病毒咧就係二型嘅。不過咧，其實我哋都有見疱疹病毒一型咧都會喺下身發生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佢絕對唇瘡，梗係唔係講緊性病啦？咁但係你話個型號咧，如果調翻轉下身咧，都可以有一型嘅病毒出嚟噶。 簡單啲講，都係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嘅，又唔好亂咁自己買藥啦，係嘛？因為坊間我都知道好多唇瘡藥嘅， 冇錯。 係咪如果用咗嗰啲唇瘡藥搞嚟搞去都搞唔掂，係咪會差咗好多？可能即係會嚴重咗好多噶？ 通常咧嗰只藥咧就用咗好多年噶啦，叫做 acyclovir、嗯。acyclovir 中文咧叫做阿昔韋諾。咁、 嗯、 呢只藥咧就係、是、抑制疱疹嘅病毒嘅。咁、 嗯、 當然亦都有其他抑制疱疹病毒嘅藥嘅。咁如果你話坊間有唇瘡膏搽咗 acyclovir 都搞唔掂嘅話咧，有時真係需要食一啲口服抗病毒嘅药，详情一定要问医生啦。 嗯，因为呢啲真系唔系你随便可以知道，亦都随便可以买到嘅、 嗯。 好啦，咁啊清楚明白啦。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又继续请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咧，就讲下其他嘅皮肤问题啦，好冇？多谢晒黎医生，拜拜。 拜拜。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年来，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 麦建文的廉卷西风要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6:28，即是说今早的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听早在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可以在空气中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 74%。约定你，我们听早再见了吧，拜拜。 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起你我一直着我，今天我面黄，当日尽美好，回报现实总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17宗系输入，4宗同早前个案相关。至于竹篙湾检疫中心女保安嘅个案，列为可能同输入个案有关。确诊个案亦都包括涉及东亚大药房群组嘅11岁男童同45岁女子，住喺安宁花园。早前确诊印佣嘅30岁男雇主亦都确诊。另外一名20岁嘅香港大学男学生。初步確診，曾經去過銅鑼灣希慎廣場牛氣打邊爐。衛生防護中心說，有確診者到過這間食肆，初步相信該處有傳播風險，會實地調查。 警方正调查元朗寻日一宗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冲上行人路，造成六个人受伤，一名55岁私家车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案发喺寻日傍晚6:30，涉案私家车喺元朗合财街倒车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再向前驶时撞向一架装满瓷砖的折车，最后冲上行人路，撞到栏杆和一个路牌，五个途人被瓷砖碎片击中或者闪避时受伤。涉案私家车的车头损毁，55岁女司机一度被困车内，由警员协助离开车厢。呢名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向警方报到。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在前年封城期间曾经出席首相府一个聚会，他就事件向公众道歉。约翰逊解释，当时是以出席工作活动的方式在聚会逗留约25分钟，向职员致谢，但其后回想他应该将职员送回去，改以其他方式致谢。有在野工党及苏格兰保守党国会议员要求约翰逊辞职。约翰逊话唔认为应该在独立调查有结果之前辞职。属于英国保守党分支的苏格兰保守党领袖罗斯表示，如果约翰逊违规出席聚会，应该辞职。他将去信下议院保守党党团，要求启动对约翰逊不信任动议。英国传媒报道，如果党团收到54名保守党后座议员的致函，将会启动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虽然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造成的病情较 Delta 变种病毒轻，但仍然是危险的病毒，特别是对没有打疫苗的人更加危险。谭德赛话，上星期比之前一个星期新个案增加了55%，大约新增1500万宗个案，是每星期的最大增幅，主要是因为 Omicron 快速传播。他估计在大部分国家 Omicron 已经取代了 Delta 成为主要病毒株。他又说，现在大部分入院的患者都没有注射疫苗，警告如果未能够阻截感染，将来可能会出现另一款比 Omicron 传播速度更快和更致命的变种病毒。谭德赛又说，超过90个国家未达到40%人口完成注射疫苗的目标，非洲更加有85%人未打过一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周渐转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又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和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北角枫林花园三期先后出现一宗确诊和2宗初步确诊个案，怀疑大厦出现垂直传播。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政府人员视察之后，建议所有 B 单位14个住户撤离。